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是在每周一到周五凌晨0:30到一点播出。你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如果您无法连接本台的网址，请来信到电子邮件信箱 help@rti.org.tw， 我们立刻会回复给你本台最新的网址，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中国著名的作家周琼先生啊，目前他正在德国慕尼黑担任驻世的作家。4月3号在北京机场被公安带走的中国知名艺术家艾薇薇啊，失踪到今天呢、已经3个星期了。当局不但没有给家属任何的通知，而且先后透过《环球时报》、新华社等官方的媒体制造舆论，企图以文革式的手法把这一位国际知名的艺术家斗臭斗倒。首先是4月7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回答记者问题时说，艾薇薇因为涉及所谓的经济犯罪，已经成为中国警方调查的对象。接着呢，《环球时报》又连番发表文章，就宣称说艾薇薇喜欢我行我素，经常干别人不敢干的事情，很多时候离中国法律的红线不远啊。那《环球时报》就说啊，这个法律不会为特立独行者弯曲。但是呢，稍微有一点常识人都知道哈，特立独行啊并非法律用语啊，特立独行也不是犯罪。跟着呢，新华社的长篇的英文报道啊，还指控艾薇薇作品涉嫌抄袭，艺术水准只是三流。报道还强调艾薇薇说，近两年对政府的批评越来越大胆，越来越夸张。但是当局从未明白说过艾薇的言论触犯法律。另外，网络上最近流传几段所谓围观艾薇薇的录影，主题是艺术反华，西方就追捧哈，公开呼应新华社对艾薇艺术水准的质疑，把艾薇薇在欧美艺术界享有的声誉啊，一贬为西方反华的结果。有网友说，艾薇薇被抓就像是文化大革命重演的序曲啊。尽管中国当局透过各种管道来抹黑艾薇薇啊，但是国际声援艾薇的行动没有停止。4月17号下午开始，由海外艺术家发起1001把椅子给艾薇薇啊 1001 Chairs for 艾薇薇啊的活动。日本、德国慕尼黑、柏林以及英国伦敦等地啊，就热烈响应，有大批的群众携带椅子到当地的中国领事馆啊，来静坐抗议中国当局羁押的艾薇薇。怎么看艾薇薇的失踪事件？不按法律程序抓人，透过官方媒体任意抹黑抹黄，这种类似当年文革时期日斗臭斗倒的手法在中国出现了，这个现象反映了什么？文革在中国难道从来没有结束吗？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曾在德国接待艾薇薇，并且和艾薇有相当交情的周琼先生啊，跟大家来谈一谈他认识的艾薇薇，同时从更宏观的社会结构角度来分析艾薇薇被失踪所衍生的一连串的现象，稍后进行焦点访谈。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经济下说电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的单元，我是杨宪宏。今天我要访问的是中国 著名的作家周琼，周琼先生目前正在德国慕尼克来担任注释的作家。周琼是《民以何时为天》一书的作者啊。周琼先生，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哎，谢宏你好。 是，谢谢周琼先生你接受访谈哦。中国的知名的艺术家艾薇薇四月三号在北京机场被公安带走之后，目前下落不明啊。连日来，这个国际的媒体一直都在高度关注啊。请教周琼先生，你跟大家介绍啊，您认识的艾薇薇哈，你们在中国境内的时候就认识了吗？ 对，我艾薇薇呢，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在49年以前，你在中国大陆，要无论哪一个行业，你说，我是胡适子的朋友，那是一个很有面子的事。 是， 在大概十几天以前，你要说我是艾薇薇的朋友，无论在台北、在北京、 都很光 在法兰克福或者在任何地方，也是很有面子的事。 是， 十几天以后，他就成了一个。作风上是一个重婚罪，经济上有问题，更致命的是他的那个艺术上也得是剽窃，这个东西几乎在是文革完全的一个可能，而且超过了那个东西。我在大陆呢，当时因为艾薇薇在他可能小时候随他父亲著名诗那个 艾青 啊流放在新疆，他的户口一直有问题，比如说他考大学的时候，考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以及他从美国回来，而我自己是研究户籍问题的，但在这过程中交往不是太多，就是他头皮打了到了慕尼黑，我们就有机会住得近嘛，有机会经常坐在一起 是 聊， 所以认识他，然后你们共同兴趣是什么呢？ 共同的兴趣就是那天我说一个有意思，就是在这边慕尼黑我俩都喝酒喝多了， 喝酒 我就问，哎，我说老艾啊，是开玩笑，我说你太不能打了，头上打一下就把头打成这样了， 是， 当时是很严重。我说你看我让一次三个人一次打吧，都脸上打缝了30多针，都没事儿。他非常感慨，就是我要为什么说这个，艾薇就说这些中国这些知识分子们都装傻，都闭嘴不说，就呼着你和我这样的傻人出来讲，没有办法，是危险，都知道。 他 甚至对家人的危险，大家都很明白，但这事总有人来说，这是当时让我蛮感慨的，因为艾薇薇对他所有行为带来的后果，他都非常清楚。 是，您刚刚提到，就艾薇曾经在2009年，因为在成都，他声言谈作人呢，就被打到脑部受伤，后来到德国治病。您提的就这个事儿是吧？ 是这个事儿。 那期间他住在你家吗？ 没有，他住在我俩离100米远，很近。 哦，很近，所以才能见面。 最有意思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几件小事儿，因为也这时间长，一个多月嘛，经常会来往。就是艾薇薇打伤以后，这个德国报道的媒体非常多。当时德国他的预展来了200多个，就是市长和副市长。这在欧洲是没不可能有这种先例的。 是 一个亚洲人。 是 他呢，比如说像一般报道中国所谓负面新闻，留学生这么愤青都会觉得这个是给中国抹黑，是吧？但是艾薇薇出现的是这个事出现以后，他住在那个慕尼黑大学的医院，他离郊区离慕尼黑市中心比较远，不断的有学生给他去送花送吃的东西放到外面就悄悄走，这是一个。 是， 然后有一批就是德国的8、9岁的小女孩，我会拍过一张照片， 是 排着队让艾薇薇给签名，就是说他很得这种欢迎。最有意思的一个是一个台湾的女性，她嫁给德国一个丈夫，他们两个生一个7、8岁的孩子，这我们后来慢慢就认识。那小男孩呢，就刚好中秋节嘛，拿了2个月饼住放到口袋，我跟老艾就在聊天，就非得给老艾的，老艾说哎我要一个就行，就非常感谢小朋友，那小孩都快哭，非把俩都塞， 两个一定要给他。 我觉得这个是个人心，艾薇薇是一个非常有善心的人，艾薇薇是一个生活一点不夸张的人，不穿什么名牌，也不奢侈， 就我俩经常喝就喝，有偶然喝酒的时候就吃个烤鱼，哎，这烤鱼不错，他马上会给他的工作人员说，给每一个人买一条，大家都尝一下，德国这个鱼不错， 是， 就是他是一个绝不像共产党这样抹黑的一个人。 是，我想艾薇儿被失，被这样失踪了以后哈，那这一次啊，这个失踪以后，德国方面的反应，您的观察如何呢？ 德国还是很强，一个外国人，你想在这失踪，我是在15号，本月15号在汉堡大学的汉学系去做了一个就关于中国政府如何面对批评这样的一个讲座，当时来了240多个人，这在欧洲一个大学里很少有这种，而且大家对艾薇儿非常了解，就问的问题都非常直接。我在这个过程中也就讲了一下中国的社会结构，我说中国1989年为界限的话，89年前和89年后的公共空间，这个我就有两个例子。1989年前以刘别燕为例，1989年后以艾薇儿为例。我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在1989年前，中国的公共空间是相对宽松的。比如说是1977年恢复高考，到1983年之前，几乎每一个大学都有一个地下文学刊物。 嗯， 就是说你可以手油印啊什么这样的刊物，也有对政治的讨论。 嗯， 在这个83年以后就开始是改革开放进入，就也提到了一个党政分家，比如说在国有的企业里面就会提到，厂长负责制，在这个大学里提到校长负责制，党委党政分家这一种的。在司法界他呼吁这个律师成为自由职业，司法独立。最重要的是在出版界，出版界在1989年以前能出版的书，得到现在就当今眼目下几乎不可能出版，它就是偶然你要出版了也会成为禁书。比如说当时一批像那个法国的包罗旺写毛泽东的囚徒啊，一批非常对文革的质疑，对共产党集权的质疑，都出了一大批书。那个年代可能对私人空间控制非常严， 是， 比如说两口子没有结婚证，你不能在旅馆住。住就要罚款。如果说恋人没有结婚，你俩要发生性关系叫非法同居，这是流氓罪的一个罪，可以抓起来。但是虽然他是对个人空间控制严，在公共空间开放，这个社会还是有活力，慢慢他会在打散。1989年以后，共产党开枪镇压以后，他们马上调整了这个社会结构，他就收紧公共空间。 放宽私人空间、 私人空间是无限放开，官方就以邓小平的这个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个就是说你把所有的秩序，哪怕是共产党的原教旨主义的那些理想部分全部打散，那么让人性像一个怪兽一样打开，无限的散发，同时收紧这个公共空间。 是， 他在那个过程中就大量的孤立一些流俗的，像王朔那个，千万不要把我当人啊，我是流氓，我怕谁啊？这整个对这个社会是一个彻底的一个摧毁的性的一个， 完全颠覆掉。 这个颠覆掉就是把社会所有的我们几千年下来的那种习俗，习俗等， 是说。周先生啊，这个我就很好奇啊，因为你这个风华还蛮有意思的哈。那这个所谓的公共空间跟私人空间这个议题啊，可是现在公共空间里头跑出一个东西来啊，我觉得很纳闷，就是孔夫子。 这个都是所有公共空间在他掌握里，不是跑出来的，是他们放出来的。 他们放出来。 公共空间，你现在公共空间从艾薇薇所有这些人，他你看看一直打压这些人，只要胆敢在公共空间你伸手，马上你就会比文革更惨的下场。 是， 甚至你想想艾薇薇这次网络上那个推特上有组织的攻击，说艾薇薇不是他父母生的孩子，是他母亲怎么，就是在中国最恶毒的咒骂， 是 都会有这样话。这是谁干的？难道谁跟艾薇薇有这么大的仇？这是政府。 是， 我通过这个讲，我就是胡温啊也好，你们都是有父母的人，这做事的警察你们也是都有父母的人，你们今天这种恶， 将来一定会回报到你们的父母或者你的家人身上。 是，那周先生啊，这个就刚刚这个议题就非常有意思哈。我在台湾，我们大家都很纳闷呐、啊。那以前不是批孔扬情搞得沸沸扬扬，孔夫子根本就被那孔家店都被打倒了。现在又把他像拉回来，那个最大空空人就是天安门嘛哈。要不然摆一个，那又写了什么东西的，就觉得很好笑。 我觉得很简单，我觉得是就是因为他们绝对掌握着公共空间， 所以他爱摆谁摆谁。 他为什么要摆孔？就是说你把孔，像我这个年龄，从小都学的是孔老二，什么 是 学生不给送火腿，就不给学生上课，什么这样的丑话，你想用的时候连一点道个歉都不道，就把他又立起来，这很荒唐。这个就正还是邓小平那个，不管白猫黑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他都不是人，这不是人的视野里来考虑，他是一个动物畜生。以猫的视野来考虑问题的， 是 他用孔夫子就是一个还是那个绝对的实用主义。 是，那我们再回到艾薇薇这个议题啊、哦，艾薇薇这一次4月三号嘛哈、哦， 嗯， 他从北京出发，我们知道他原定的旅程是香港还有台北，好、哦，他到台湾来，那台湾来当然要商量一下台北市立美术馆。在今年年底有一个艾薇薇个展，哈，他的艺术展在台北要来发生。那你怎么看呢？我总觉得有一点毛毛的，有点关联，就说知道他要到台湾来就抓人，哈，我简单讲是这样说了哈，可能有其他原因。可是就台湾来说，跟我们比较有关，就是他要来台湾了，然后你就把人抓了，那这当然跟我台湾人有仇啊。你把这人抓了，我们当然就变成是跟我们相关了啊、哦。除了我们对艾薇薇这样的艺术家我们很崇敬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他要来台湾办个展，他要来安排这事情，你把他抓了啊、哦，那这当然就以台湾人民为敌了啊、哦。那这个情形啊、哦，我举个例子啊、哦，就给周成先生知道。我最近我们因为也就出来声援艾薇薇嘛哈。哦，就发现哦，不是只有绿营的人声援啊，蓝营的啊、哦，比如说这个著名的这个中国国民党的立委邱毅，就跟我们一起站出来，他就认为说就不可以，他要求中共要换人哈、哦，这是一。那第二就是那个著名的政治犯啊、哦，施明德，他在最近的一个活动里头就告诉胡温说这个。抓捕艾薇薇以及其他哈、哦，他还了解说，茉莉花行动以后有上百人啊，这个异议分子都被抓进去了。他就说啊，这个革命的灯塔哈、哦、就在中国的监狱里头啊，这是施明德的语言。那后来我遇到一个蓝营的，台北市的市议员哈、啊，蓝营的，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已经啊去告诉台北市政府，这个艾薇薇啊。的年底展览的档期啊、哦，不准以说他被捕啊、哦，就把他先搁置，要虚位以待，要把他放在那里。我们还是要年底还是要如期办艾薇薇的特展，就这样。好、哦，那当然我们希望艾薇薇年底可以到台湾来主办他的特展。所以现在这个艾薇薇事件的确在台湾啊，也引起跟对中国的其他的异议分子或民意人士啊的状况，甚至比刘晓波啊的这个情形啊更直接的冲击台湾社会。可能这当然是累积效果了啊、哦。前一阵子看到刘晓波被捕的这样的情形，那现在看到怎么连艾薇薇你都抓了啊？所以呢，台湾社会不分蓝绿。都开始对艾薇这个事情啊产生很多议论，甚至已经开始有一些行动哈、啊。那台北的艺术界哈、啊，当然也就上星期四就开了一个很大型的声援艾薇薇的会啊，艺术家也都站出来了啊，所以这个正在集结。所以你怎么看这样的现象？ 当然 首先得感谢台湾您上述说的这些朋友能很这样请出来请艾薇薇，但是我还是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够的。 是不够。 台湾和大陆无论将来怎么样，但是是休戚相关。 是 大陆不民主化，台湾任何事都不要想，这大家应该有明确的认识。 是 就是在这样，我觉得台湾做的真的是远远不够。在欧洲，你看欧洲跟中国有什么关系？我昨天我一出门，我说这个艺术家给我看，一个巴伐利亚的一个艺术家，他今天获得巴伐利亚州立的什么艺术奖，他就整个把我打开窗户，就是慕尼黑美术学院，他把慕尼黑美术学院拿一块大白布全给遮起来，那个大门头上写的是释放艾薇薇，而且他说他这个跟学校交涉，学校说不能长期，他说不放艾薇薇我就一直放到这儿。 是 你看在柏林有几百人不断的在努力，而且这些政要，比如说德国笔会的副主席，我给他发艾薇薇一抓，我赶快给他发信，他当时是星期天，他马上说我明天一早上去见外交部长。这个是一个人性，不是跟地域没有关系。 是 艾薇薇能这样突然失踪，台湾在大陆做生意的人 也 可 以， 我都可以，任何人都可以，这是一个人性的底线。另外我觉得抓捕艾薇薇，台湾的朋友应该明白，这是一个给国际上一个信号。我觉得抓他的原因只有两个，一个就是十八大要开始，大家因为这样一个集权政权，他的接班人的选择模式一下非常像黑社会，就是不是比谁的执政能力强，也不是比谁像马云姐长得漂亮， 是比谁更狠。你看胡锦涛当年能让邓小平隔代 指定 这接班人，就是因为1993年西藏抗议事件，1989年三月西藏抗议事件，他拿着冲锋枪在前面穿着便装，大家都会觉得这小伙子可以能镇得住事儿，就会用他。那马上十八大抓艾薇薇也是这样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跟台湾跟西方的有关系，艾薇薇目前是中共用来试探西方的底线的一只青蛙，温水里在煮。 是 因为他们当时利比亚事件发生，中国在联合国投了弃权票，我断定他是没有想到下午一投票晚上就敢打，而打了以后第一次联合国把这个人权高于主权作为一个个案成立，而且特别是欧盟这些国家都在讲，以后世界无论任何地方发生这个人权事件就可以武力干涉。 是 那么共产党是非常恐慌这件事，那么他怎么来试，就是艾薇薇西方也好台湾也好，你是选民社会嘛，艾薇薇是在西方民众中可能最有名气的一个中国人，没有人，您刚才讲的刘晓波其实上获奖，西方人不知道他是谁，名字都念不出来。 是 但是艾薇薇是不一样，民众看过他的作品，那就抓了他，抓了他就是你西方人的底线在哪里。 是 所以就是现在所有不在中共这个去是控制区域生活的人，艾薇薇的生命跟你们有真的是直接的关系，大家的努力和发声是他释放的可能性，否则很麻烦。 是 而且这个过程也共产党通过刘晓波和艾薇薇给大家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公共空间你绝不能染指。 是 就刘晓波你是提一些纲领性的东西， 是 这些知识分子签名，这个东西说能从历史上是能检验形式，这个 OK 毒死抓你判你，个艾薇薇你是一个艺术家，是一个普通人，你是个案关注，这个漏也都是，就告诉你公共空间是不能燃烧的。 嗯， 你比如说在1989年以前，邓小平亲检把刘冰燕和那个方励兹开除党籍，或当时在中国大陆大学里能排着队请刘冰燕去讲课，如果能请到他是一个很那个荣耀的事儿。 是， 而方励兹开除党籍以后，他的太太还是北京市的人大代表。那么艾薇薇一出现，马上就是所有事都肩负。如果不出现，也是鸟巢设计师赚钱没有问题。这就是把公共空间往死里堵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 是，所以艾薇薇被当局带走以后，他的家人亲友助理纷纷都被讯问啊，或是被抓捕。另外官方媒体也发动舆论攻势，以文革式语言啊， 发表很多指控啊，这不实的指控。那在这个艾薇在这个事件中，我们一定要看到当局完全不守法律程序。另外一面，我看到文革式的批斗又重现江湖啊。我们再把它整理一下啊。所以您刚提的很有意思哈。那当然，台湾最近会有这么多自然的反应啊，也是我听蓝营的这些政治人物告诉我说，那连艾薇薇都抓了，这算什么啊？哎，这个是国民党的哦。那国民党也不是民进党了，他们已经开始讲，那这个不能接受啊、哦。那他们大有一种说，你就跟我过不去，啊、哦，就说这当然也就是有一些蓝营的委员啊，或是这个民意代表、啊，他们在所谓的国共平台啊，中间啊总觉得自己啊这个很聪明的，利用国共平台做了很多事情，对台湾好。可是艾薇薇这事情一来以后啊，这满脸豆花。这根本就不晓得怎么做人，里外都不是人。那这个人家一直问他艾薇薇呢，他答不出来，不晓得怎么答，说艾薇薇怎样，所以只好出来要求说中共你换人吧，啊、哦，那当然如周琼先你所讲的，他们这个表示不够，所以我也听说蓝营有一些委员呢，打算在国民党的中常会里头啊提案，要求。这个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啊，要对艾薇这个事情要表态，要清楚的表态，啊、哦，那甚至于要求把它放到未来的国共平台里头，把它变成一个议题要来谈，啊、哦，那我是跟他们讲说，也不要只为艾薇啦，就是说两个地方要谈哦，那显然现在人权跟自由法治啊，哈、哦、这些问题啊，就是变成是主题嘛。两岸谈这么久都不谈这个行吗、哦、你看你不谈他就亲门踏户啊，他就把艾薇抓了，抓了以后你痛了，你又觉得不行啊，怎么可以抓艾薇？那当然就是说最基本的价值观，就是我们对人权，台湾对人权的关注应该要整个加注在两岸啊未来谈判，不管你叫做国共平台或是什么平台啦、哦、都不管，里头应该要加入这个因素。你怎么看呢？这个两岸之间这样未来， 我觉得两岸之间那种所谓的是不谈人权、不谈有争议话题， 是 玉虎谋皮。台湾的政坛应该借鉴日本，日本过去几十年对中国都是说我们对中国有愧疚。我们不谈中国的这个人权，你看这从去年开始到现在，日本明白这个问题，因为人权就是粗俗的解释，它就是人们，我们不是接受狗的权利，我们只是人。如果一个人的权利受到不断的侵害，你的同类受到侵害，你还跟他做生意，你是人吗？ 是， 你这个是个定义。至于刚才说是呼吁马英九他们这样，我觉得马英九早应该这样。你是台湾的，你是一个台湾民选总统。 是。 你看看现在在欧洲哪一个国家没有强烈表态？ 是。 台湾的外交部大有这个懂外文的人才。你跟欧盟这些国家，包括跟日本这次这些抗议，你比较一下，你不能跟别人后面鹦鹉学舌。 是。 鹦鹉学舌一定会学偏，你自己要拿出一个态度，而且。艾薇薇的这事不是一个简单的表态的问题，是要有行动， 是 要有行动。我看到最新的消息是，比利时外交部现在正在斡旋欧盟采取一个比较大的制裁行动，可能是现在已经在推进。 是。 就是台湾，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时候，就是台湾现在基本上不关注人权，或者说我们跟大陆有生意做，赚点钱就好。这个人权灾难，反正没有落到我们头上，这个都是很荒唐、很健忘的事儿。 是。 你仔细想一想，当年好多就国民党这些元老，你是从大陆逃出来才五六十年啊。如果你留下来，你的结果是什么？ 是。 他都忘了这个，现在突然就觉得我这样就苟且能下去，这下不去。可能三五十年这个报应，如果这样下去，仍然是报应不爽。你每个人都有后代。 是， 嗯。 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周琼啊，就是《民以何时为天》的作者啊，他在慕尼黑德国接受我们访谈哦。我们共同关注艾薇薇这个事件还在发展中啊，我们随时来请教周琼先生啊，有关艾薇薇的这个在欧洲方面啊，我们 的声援爱卫的行动是如何来展开，我们也希望台湾在这个方面呢、啊、能够做得更积极。谢谢周琼先生。 也谢谢杨建宏先生，谢谢所有能为爱卫委和大陆人权发声的有识之士。 是，谢谢，谢谢你， 谢谢，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见。